轮回、微草，正是目前联盟中唯二两支两获总冠军的队伍。不过轮回是连冠，比起微草那隔了一个赛季拿到的两个冠军显得要强势一些，再加上此时轮回正在他们冲刺三连冠的道路上，而微草呢已经连续两年颗粒无收。此时的微草很大一部分已经不再是两获冠军的那只微草，被誉为治疗之神的方世谦、平凡但却勤勉可靠的骑士邓福生都已经相继离开了微草，离开了荣耀。两冠之后的微草正经历着重建，人们看得清楚，接下来微草最重要的选手有魔术师之称的王杰西距离退役大概也要进入倒计时了。第三赛季加入联盟的选手已有不少退役，而名将通常会比一般选手退役的略晚一些，但就第三赛季的名将而言，临海战队的全明星选手赵阳上赛季末刚刚宣布退役，301队队长杨聪在白树加盟后也让出了核心位置，显然也已经做好了交接的准备。王杰西却还是微草的主力，绝对的核心，最不可或缺的那一个。微草依赖王杰西的日子还可以过多久？每个关注微草的人都十分关心这个问题。就场上表现而言，似乎还看不出王杰西有什么退化，但是选手年纪摆在那里，这种看起来不符合时间发展客观规律的现象，通常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透支。从核心位置退下来的洋葱，接下来如果继续降低标准和要求，或许慢慢会进入轮换阵容，慢慢成为替补。这样的节奏，或许他还可以再打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王杰西呢？继续这样奋进全力地引领着微草一路向前，他又还能坚持多久？大家很担忧，但是却又不能不佩服他这种为了战队燃尽自己也毫不松懈的精神。只要他还能坚持，大家就愿意看到他的付出，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付出可以有所收获。但是拦在王杰西、拦在微草之前的轮回却又是那样的强大。相比起微草，轮回却是一支正值巅峰的队伍，他们的选手以第五、第六赛季加入联盟的居多，现在个个都是职业生涯的巅峰年纪，稍新一点的像孙翔，那也是第七赛季选手，经历过小战队、豪门战队，甚至还有挑战赛的经验，而后再到轮回。孙翔四年的职业生涯，真要说丰富多彩的程度，那真是很多老将都没得比的。第八赛季决赛击败蓝宇，第九赛季决赛击败霸图，本赛季半决赛遭遇微草。昔日的冠军豪门轮回正在一支一支地将其猎杀，他们似乎在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人们，荣耀联盟已经掀开新的篇章，而轮回就将是新篇章的缔造者。很多人哪怕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但却也无法否认轮回的强大。比如此时正在一起观看这场比赛的两支队伍，霸图，队伍老，选手老，拒绝退下舞台，他们恐怕有着更强烈的意愿。星星呢？作为新队，新秀扎堆，本该是比轮回更加新时代的队伍，偏偏这支队伍中有一个叶修，有魏琛，还有黄金一代的苏沐橙，和轮回周泽楷同一期的方睿，成分复杂，都描述不清星星对轮回会是什么样的心态了。但是面对微草和轮回的竞争，两队却都没有迟疑地看好了轮回。主场作战的轮回，擂台的选图看起来没有太多的战略性，就是一张他们比较娴熟的地图，然后和微草一番真打真枪的较量。5-4，守在轮回擂台第四席的周泽楷最终为这场擂台画下句号。而后的团队赛，轮回认认真真地利用着他们的主场图优势，丝毫没有轻视小瞧对手的态度。 你怎么看啊？ 比赛看走势已过大半，叶修问张新杰。 一向不会给出模棱两可答案的张新杰向来甚少对未完的比赛进行预测，但是这一次他给出了十分清晰的答案。 轮回胜。 是的，轮回胜，局面已经足够了然。 哼，对轮回有什么看法？尽管说了吧，反正你们也用不着的。 张新杰怎么会听不出这话里的意思，笑了笑不理会。身后的张家乐凑上脑袋反击叶修， 不如你来说说对轮回的看法呀。很强大？ 废话， 比去年还要强大。 沉默。去年的轮回总决赛中击败的正是霸图，霸图的几位输给了不饶人的岁月，今次呢，几位再次被岁月磨杀了一年，而轮回却变得更加强大。时代真的要交替了，就算今次两队之一狙击了轮回，但是无论是他们霸图的几位还是叶修，显然都不可能是轮回继续下去的竞争对手。轮回还会卷土重来，可是他们呢，他们的时代终究是要过去了。 即使是绊脚石也要让他们栽一个大跟头， 韩文清说。大家懂他的意思，绊脚石可以暂时阻碍对手的脚步，但终究无法一直将对方牢牢拴住，如今的他们就已经只能是绊脚石了。韩文清再怎么样，对于不可避免的事实终归是坦然接受的。 然后再由我们踩死他们。 谁想叶修身后有人接了一句，叶修回头看到的是唐柔，还有包子、乔一帆、莫凡、安文义、罗吉。他们可不属于几个老家伙的那个时代，老将们是绊脚石，他们可不是。对于叶修几位而言的终结，对于他们来说却才只是开始。 说得好，就让我们来好好给你们铺一铺路吧。狠狠地干掉轮回， 张家乐说。 神经，你的使命只是接下来被我们狠狠干掉而已。 靠，张家乐气得半死，他太入戏了，一时间都忘了眼前那帮根本是他们接下来的生死大敌。 走了，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受死吧。 叶修说道起身。比赛还没完，但是就连张新杰都敢说出预测了，这场比赛的悬念真的早就已经结束了。叶修随即带领着星星的诸位先一步离开了。 切，让这家伙就这样得意洋洋的走要好吗？ 张家乐气道，对于霸图没人反驳叶修的垃圾话分外不爽。 嘴炮有用的话还要比赛干嘛？ 韩文清说。 其实是嘴炮不过吧， 林静言挺诚恳地表示。半晌的沉默。 妈的， 韩文清都无奈地骂了一句。 咦， 结果这时宋其英突然发出一声惊叹，而他的目光还投注在未完成的比赛上。所有人望向比赛，原本被以为已经没有悬念的比赛居然起了波折，虽然最终还是没能改变结局，但是 我结论下得太早了。 张新杰如此表示着，那就意味着在后半段掀起的那场波折，由微草新一代的选手刘小别、高英杰他们掀起的风浪，虽然最终没有成功制造出逆转，但是却制造出了逆转的希望。轮回赢了，向着他们三连冠的目标又踏进了一步。微草输了，但是人们却也意外地发现微草也将拥有不简单的明天。微草或许并不会像很多人所担忧的那样，在王杰西退出以后就彻底沦落。明天，每个人都拥有明天。星星此时的明天是第二轮决胜局之前的最后一个休息日。 那么该说的总是还要说一点。 星星的诸位再一次聚集起来，由叶修发表讲话。 第三回合的这种赛制，别说你们，我也从来没有玩过。 我也没有玩过。 你还没我混的久呢。都闭嘴。你接着说。 叶修长出口气，习惯性的以闭嘴是连他也包括的。 赛前不知道地图，所以没有办法做出任何有针对的部署，甚至连出场阵容都需要临时决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好随时上场的准备。我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明白。 今天不会有任何安排，大家自己做准备，高兴怎样就怎样，总之要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明天的比赛。昨天晚上大家都听到了，霸图的韩文清将他们设定为了绊脚石，那么我们只能成人之美一脚踢开他们了。 众人笑了，韩文清的话大家都是听到的了，但谁都知道那绝不是什么对霸图战队的设定，只是老将的自我感慨。那绊脚石明明是将叶修也包括在内的，叶修现在居然还借题发挥上了，谁会当真呢？ 对，踢给他们， 包子高呼。星星众人扶额，确实有当真的呀。 我们的目标就是冠军。昨晚的比赛我们离开以后的内容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补看。 我看到了网上的评论，然后有补看一下，微草差点制造逆转。 啊、哦！ 意外的声音不少，果然绝大多数人之后就没有再理会那场比赛了。 看到了吗？这就是比赛，没到最后一刻就会充满各种可能性。哪怕是昨天那样一场我们所有人都胸有成竹的以为轮回会稳赢的情况下，奇迹也依然存在。对外界而言，我们挑战赛夺冠是奇迹，职业联赛夺冠那就更是奇迹了。既然这么看好，我们只好勉为其难，创造奇迹给他们看了。 众人再笑，奇迹是奇迹，但哪有什么看好啊，又在乱讲。 创造奇迹， 但是这次乱讲却得到了大家衷心的支持，所有人或出声或在心里都在如此重复着。